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呢，就有大家都很熟悉的 Jeffy 啦。 大家好啊。 好，今天呢，其实我们就会是延续上个礼拜的讲题，都是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啊 ，Jeffy？ 上次个礼拜呢是讲从公共财到呢个经济民主。 系啦，冇错啦。嗱，咁即系其实咧，呢个都好大嘅题目嚟嘅吓，个涵盖嘅范围好广阔啦。其实我记得啦，我最先咧系讲到即系，即使我哋完全接受而家呢个咁样嘅经济制度吓，即系我哋系撇开马克思嗰个对资本主义制度啊嗰个生产模式嗰个分析啊吓，就话即系接受而家嘅既定嘅制度，我哋吓短期内都改变唔到噶啦咁样。咁嘅时期咧，但系我哋都会探讨一样嘢咧，就话喺一个经济活动入面啊，每一个人啊喺呢啲活动入面嗰个经济所得啊，个人叫 economic income 啦吓，嗰个 income 咧。或者個收入咧，有時叫做咧，其實係點樣先至算係合理咧嚇？因為唔合理咧咁，首先有講過就係、是一個叫應得嘅概念咧， 係、 其實係一個政治哲學嘅概念啊嚇、就叫 desert， 但係其實佢同嗰個沙漠個字係一模一樣咁串法嘅，就係 desert， 但係佢就讀 desert， 因為佢係來自 deserve 嗰個字啊嘛。咁樣咧就係、呢個咧其實就係探討第一次分配所謂、因為好明顯每個人喺個社會上面嚇、因為各種原因咧。個收入咧，其實相差可以好大、 一出世好多條件唔 係啦。咁當然咧，呢、這個收入嗰個差距咧，亦都唔同嘅社會係可以有好大嘅唔同嘅喎、因為有啲社會入面咧，即係佢係比較追求一個咧係均富嘅，咁、就但係有啲社會咧就係、強調競爭嘅。競爭入面咧，佢可以咧即係都講過啦，係有啲人做過好多統計。如果你比較呢個歐洲譬如西歐同埋北歐。同埋英國、同埋美國、同埋日本、同埋南韓咁先算啦嚇。呢站嘅國家咧，佢哋即係啲大嘅企業，即係佢定義，譬如點樣為之大企業啦。入面嗰個最高薪一個，即係行政總裁啦、CEO 啦，同埋嗱有兩個比較嘅，一個就係最低薪嗰、那個，第二咧就係同埋嗰個所謂平均啊，或者你可以為中位數得嘅，中位數得嘅嚟去比較嗰個倍數有幾多少，個比例有幾多 少。但其實有個問題先要問咗先，就係話如果咧唔睇嗰個即係唔用馬克思分析啦，就當咗而家主流經濟嗰個框架啦。咁其實談佢係咪合理，其實即係好似話都唔使話點講嘅喎，因為我哋就咁聽咧，就好似譬如話你守法，你只係交咗税，你只係完全一個規矩裡面就冇違法到去違法銷售嘅，完全咩都符合曬條例啊，咁你咪叫合理咯。 啱，你可以咁講。但係奇怪地咧，我正正就係想指出咧，嗱理論上係咁樣，但我哋要睇實際。 實際 就係話，你睇頭先我講嗰站咁嘅國家咁算啦，你會發覺咧，原來咧唔同嘅即係國家或者個區域啦，譬如以歐洲就是、一個區域嚇，譬如法國、德國咁樣啦，或者包埋呢個西班牙、意大利咁啊嚇。咁但係另一個就係譬如北歐咁啊嚇，即係瑞典、挪威、芬蘭啊，或者加埋丹麥啊咁樣啊，冰島啊咁樣。咁另一個咧就係英國同美國咁樣，另外一個咧譬如日本咁樣，或者加埋南韓咁樣，你會發覺咧原來咧佢哋即係有分開有唔同嘅組群嘅。而你如果你去研究一下佢哋一般大企業入面咧嗰、那個最高薪同埋最低薪，或者最高薪同埋平均工資嗰、那個差距咧，原來真係可以差好遠嘅。譬如典型嚟講，就係、英美嗰啲係最高嘅。咁高到咧就曾經有啲數據顯示咧係接近400。倍嘅，咁即係好誇張嘅。 CEO 咧， 係啦，係好誇張嘅。咁你400倍係好難想象，即係大家即係都係一個月翻咁多日，大致上翻咁多個小時。咁但係咧，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嗰個月即係呢個最低薪嘅係10000嘅話咧，即係嗰個 CEO 係攞緊一個月係攞緊幾多啊？ 就400萬。 400萬。一個月400萬，你誇唔誇張？咁但係咧，有啲咧，如果你睇下。日本嚟講咧，其實係低好多嘅，分分鐘係唔過200倍嘅、日本。 不過我哋 北歐嗰啲咧就仲低，可能係100多倍嘅啫。 不過我哋香港咧，好似啲人咁講話，有啲人年薪1000萬咧，咁、都差唔多咯。 係都差唔多㗎， 差唔多㗎，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香港嚟講咧，大家都知㗎啦。其實香港即係我哋好多時話西方啊、東方咁樣樣啦，大家都知道西方、東方呢個係我哋即係懶惰嘅時期一個統稱嘅啫。東方咩叫東方啫？中國同日本已經好唔同啦，中國同韓國好唔同啦，咁你 同東南亞又好唔同啦。咁你西方，我西方就算係歐洲，西歐同東歐好唔同，北歐同佢哋又好唔同，係嘛？咁但係你一般嚟講咧，其實英美咧，我哋成日咁講啊，而家嗰個極端資本主義咧， 係 其實嗰個推手啊，背後嗰個最大推手唔使講就係咩啊？就係英美啦。咁、所以我都話我係識得，即、就、係、是、有啲德國嘅朋友啊，佢傾起偈咧，佢其實。即係我喺書裏有睇過嘅，但係親身同呢個德國嘅朋友咧，其實佢係歷史教授嚟嘅，歷史係喺慕尼克。即係我係比較完全感覺到咧，其實歐洲人咧係好憎講英文嘅人。 嗯，哦，都係、哦。 當然，其實講英文嘅人咧，亦都好睇唔起唔講英文嘅人嘅。呢、這個叫 Anglophone world 啊。嗱，你知其實英國人咧，一般喺嗰個種族嚟講，我哋叫做安格魯。撒克逊民族啊嘛，其实应该个安字嚟嘅、即系趣味安然个安啊，即系中央个央，下面做个器皿嘅皿，嗰、那个叫安啊嘛吓、即系趣味安然啊嘛。其实佢点解咧？因为佢译个 Anglo-Saxon 嗰个字啊嘛，佢就叫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所以其实咧，而家呢个安格鲁撒克逊民族基本上就系讲英文噶啦、遍布全世界，根本就系佢哋嘅呢个星球，基本上就系佢就系个打色噶啦嘛。英国系佢嘅， 系 北美洲。美國加拿大是他的，整個澳洲是他的，整個紐西蘭是他的，犀唔犀利啊？ 係喎，犀利啊！ 嗱個問題咧，其實唔講英文嘅人咧就好憎呢班人嘅、但係我哋香港咧就係、完全俾呢班人洗咗腦嘅，即係我哋係俾講英文人洗咗腦，咁梗係啦，因為我哋細細個都未識學中文，已經學 A B C D E 嘅啦嘛。而且我哋係以我哋嘅英文純純正，講得似唔似一個小洋鬼子、英國 gentleman。为荣噶嘛，系、嘛？我哋啲发音纯唔纯正啊 ？BBC English 咁样样，所以我哋由细到大，亦都只系除咗中文书，即系有少部分人好叻啦，譬如佢多种语言啦，又学法文又学德文咁啊吓，咁佢识睇啫。讲真，除咗中文书，我唯一识睇嘅就系英文书嘅啫，系、嘛？我其实嗰个德国嗰朋友咧，我有两个朋友，一个德国，一个美国嘅，嗰、佢两个都识好多语言嘅。美国嗰个朋友啊，最好笑啊！佢几年前啊，同我倾开偈啊，佢话 Eddie。你咁鍾意睇書呢，其實你真係應該學多一種語言嘅，唔好淨係睇英文書。佢係美國佬嚟㗎喎，但佢好嘢。呢個美國佬呢，佢眼界好闊，因為其實佢係外交官嚟嘅、美國外交官嚟嘅，但係而家退休啦，啱啱佢話佢你會鼓勵我學乜嘢？ 多種語言啦。 佢鼓勵我學阿拉伯語。 阿拉 伯係啊，佢話如果你曉得睇阿拉伯語嘅書呢，你對呢個世界呢嘅睇法會係好唔同，好唔同。咁、另外德國嗰個咧就唔使講，佢梗係鼓勵我學德文啦嚇。佢話你咧，如果你係識得睇德文書咧，你會發覺咧，其實你因為我而家睇來睇去都係英文書嘛，所以即係基本上唔係英國就係、美國，但係最多有時睇下澳洲啲作者嘅書咁樣啦，係嘛？咁但係佢話咧，雖然有啲嘅作者學眼界都好闊，但係始終咧係唔及得你真係一個德國人點樣睇呢個世界，一個法國人點樣睇呢個世界，你睇嗰啲書咧係兩回事嚟噶。咁但係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我哋唔單止係俾呢個西方嘅文化霸權洗咗腦，我哋呢個西方入面仲係一個非常之狹窄嘅西方，係英文嘅西方， 英 文，唔係法文嘅西方，唔係德文，唔係意大利文，唔係西班牙文嘅西方，你知唔知啊？所以呢個就叫 Anglophone hegemony。即係叫做英語霸權、 又係、因為我哋睇咁多書咧，其實好多概念啊，好多文化都係嚟自啲英文英語嘅作者。 咁呢個當然咧，其實就當同大英帝國同埋而家美帝、一脈相承係絕對有關係啦。咁你知大英帝國即係世上二百年前都已經好犀利㗎啦嘛，即係崛起㗎啦嘛。咁但係佢雖然大概一百年前，即係二百幾年啦，應該咁樣。譬如一百年前咁上下開始退卻嚇、即係一九一四啦嚇，而家就應該。就嚟2015，但係都係啦，2014。咁就一百年前可以退卻啦，但係佢嗰個接棒人咧，都係講英文噶嘛。講真，我都話咧，即係美國其實係佢個仔嚟啫嘛。不過而家個仔就叻過阿媽咁解啫嘛，即係個媽咧就要聽個仔説話，咁就完全符合曬我哋所講嘅咩叫做咧，在家從父，出嫁就從夫，老來 就從子。 而家英女王咪就係從美國總統咯，老來咪從子啊，英國而家咪從子咯。 系、 就完全系咁嘅一回事啫嘛。好啦，咁但系咧，我而家讲翻啦吓，哇，扯到好远啊。不过呢样我特色啦吓。 咁我问翻啦，咁系咪真系都讲得啱？就系话， 咁譬如話咁多個 CEO 啦，咁多個管理階層啦，全世界啦，其實好似大家都做咁多嘢啦，即係大家都係 哦，美國人優秀啲啊嘛， 可能優秀， 美國人聰明啲、勤力啲啊嘛， 咪呢個可以再講嘅。不過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大家好似做緊相同類似嘅工作，即係大家都係 management 啦，大家都係管理一間企業或者公司啦。咁但係原來大家個相差嗰個薪酬咧，係可以相差咁多 幾百倍。 咁我哋都睇下，可以想睇下了解下究竟係點解啦。 嗱，其實呢個咧就我上個禮拜有講到呢個第一次分配啦，其實我哋都冇解到嘅，冇解到嘅。咁如果你真係要解咧，又即係、就是、要褪後一步，真係去翻我哋而家現代嗰個經濟嘅起源咧，嚇、即係其實唔一定係資本主義嘅、因為這個呢個咧係再深入啲，我都提過一個問題咧，其實但係讀經濟學嗰啲咧，佢又好少問呢啲咁嘅即係好 basic 嘅問題嘅、我哋話成日好似還原基本部，我都講過。點解米商一般嚟講甚至話差唔多係一定㗎喇，係比米農係富有咁多嘅，係咪？喂，你講佢哋個付出、你話個米農付出多定係嗰個米商付出多？ 冇錯，梗係米農 多，梗 係 米農 啦， 係咪？你話講風險喎、喂，你話米農嘅風險大定係米商嘅風險大啊？ 咁又係米農啦， 冇錯啦， 天災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啦，係咪？即係又旱災啊，又水災啊，又打風啊咁樣。咁所以你諗嚟諗去咧，其實都唔明點解米商係會有錢過米農咁多 咁多嘅 嚇。咁、好坦白講，其實我而家咧都未整理好啊。其實呢個問題我都問咗好幾年嘅啦、所以我一時間都諗唔到個好答案，所以我唔講住。第時我諗到更好即係、好嘅答案咧，我先再解釋。咁但係呢個問題咧，其實就係資本主義仲未崛起啦，係嘛？咁你戰國時代已經有米商米農㗎啦，春秋戰國已經有㗎啦，嗰陣時未有資本主義啊，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市場經濟咧。是會帶來種種的問題，有些呢其實 是早過資本主義的崛起的，但有些呢就是資本主義崛起之後才有的、但我都說了，我們現在不要談就是這個資本主義的個特色、那些樣我是講一個現實，現實裡面就是說這個第一次分配呢那個應得的概念呢、我們上次其實都分析得很深入啦，是吧、其實兩個主要是兩個因素，就是兩類的因素呢，一個呢其實就是幸運，一個就是你的努力或者抉擇，你的抉擇即是你去決定努不努力咯，是不是、或者跌倒你決定起不起得起翻身咯，咁樣是不是、所以呢其實一個簡單來講就是先天和後天。咁先天和後天呢，你會發覺呢其實先天的因素呢是往往是好決定性的。雖然呢、即是我哋話人是透過佢自身的努力好、多時候是可以改變命運，咁呢個係啱，我哋呢一定要係確實要高舉呢樣嘢，特別我哋同年輕人講啦，係嘛？咁我哋自己努力。咁但係有時咧係冇得講嘅，你俾車斷只腳咁樣，同你隔離嗰個冇車斷到腳嘅，咁你真係你話同佢之後嘅成就比咧，好難講。咁、所以我哋話點解要有第二次分配咧？當然就係話，如果有好多人因為先天嘅問題也好，或者佢後天嘅不幸啊，好多各種種嘅不幸啊、疾病啊、意外啊咁樣。咁佢令到佢咧謀生係好困難嘅時期，或者甚至直情係不能夠可以維持一個生計咧。咁政府啊，或者作為一個良好嘅社會，就有責任咧，就要照顧呢班人。咁你可以話用一個安全網嘅概念也好，或者一個基本嘅社會福利，但其實就係一種嘅守望相助啊，即係互助互愛嘅角度去睇。咁呢個叫第二次分配。咁第二次分配咧，當然基本上就係透過稅制啦。咁但係税制咧，我哋亦都分析過，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累進性嗰個概念啦，即係點解咧？即係越高收入嗰部分咧、就應該越收得嗰個稅率高， 越高， 即係因為實際上咧，即係就算用最基本嘅即係主流經濟學嘅講啊，就是、個邊際效益，係嘛？即係話一個人如果佢係10,000一個月嘅，喂，佢最後嗰1,000蚊咧，對佢嚟講咧，其實好緊要嘅喎，即係。